追寻智慧的思绪，感受悠远的情怀，加长读书时刻。 第七十九节，此在的时间性与对时间的操劳。此在作为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存在者生存，它本质上先行于自身，它先于对它自己的一切单纯的与事后的考察，就向着它的能在筹划自身了。在筹划中，它暴露为被抛的此在，它被抛着遗托给世界，它操劳着沉沦于世界。这个存在者即是操心，以及他生存在沉沦被抛的筹划的统一性中，而在这同时，他就作为此而展开了。他供他人存在，而这同时他就持守在一种被平均的解释的境况中，这种被解释状态在话语中得以勾连，在语言中被道出，在世的存在总已道出了自己，而他作为寓于室内照面的存在者之中的存在，在谈及与臆设所操劳之事本身之际，总也就道出自己。巡视者的知性操劳活动根据于时间性，而其样式是有所期备、有所拘持着的当前化。无论可闻其声与否，这种操劳活动作为有所操劳的结算、计划，先有所操心与防患于未然，总已经再说。这事而后就要发生了，那事先就要了结，当时错失之事现在应被补上。操劳活动借而后道出自己之为期备，借当时道出自己之为拘持，借现在道出自己之为当前化。在而后中多半未经名言的有着现在还不，这就是说，这是借有所期备、有所拘持的当前话，或借遗忘着的当前话说出的。当时则包含有现在不在，拘持借此道出自己，之为期备着的当前话。而后与当时是着眼于现在而一道得到领会的。这就是说，当前话具有独特的分量。当前话诚然总是在与期备和拘持的统一中到时的。虽然期备与拘持可能改变其样式而成为无所期备的遗忘，在无所期备的遗忘这一样式中，时间性被凝滞在当前中，这个当前一味当前化，而主要说着现在。现在操劳活动所期备的最迫切之事是具立即谈及的，首先可资利用的物品或失去的东西是具才刚谈及的，据当时道出自己的拘持活动的视野是早先，而后的视野是后来、未来，现在的视野是今天。但每一个而后，其本身就是而后某事将发生；每一个当时都是当时某事曾发生；每一个现在都是现在某事正发生。我们把现在、当时、而后的这种似乎不言而喻的关联结构称作可定期状态。在这里我们还完全不必考虑定期是不是依照日历上的日期进行的，即使没有日期，现在、而后和当时也或多或少确定的起着定期作用。即使定期的确定性确如，这也还不是说没有可定期的状态或可定期状态是偶然的。这种可定期状态本质上属于什么，以及它的根据在于何处呢？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多余吗？众所周知，我们用现在正一指一个时间点，现在是时间，无可争议，现在正而后将，当时曾，也都以某种方式被领会为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，但在自然的领会现在等等之际，却并不已经就领会到诸如现在正之类的东西意指着时间本身，并不已经就理解到这个现在正如何可能，以及时间的含义是什么。 到头来说，我们直截了当的懂得现在而后与当时之类的东西，说我们自然的道出这些东西，这事儿真是那么不言而喻吗？我们究竟从何处得来的这个现在证？是在室内存在者那里，在现成事物那里找到的吗？显然不是。那它根本是不是被找到的？我们可曾动身去寻找它，去确定它？我们务须乎先明确地接受下这个现在证，就随时有这份时间可自利用，而且我们不断地用到它，即使并非总行住声音，在最琐碎的日常随随便便的话语中，例如在说天之冷之际，也就连带抑制着现在证。为什么凡此在谈及所操劳之事，即使大半不复音声，却连带道出了现在证，而后将当时曾，因为预设某事的解释，一道道出了自己，亦即道出了欲于上手事物的存在。这种巡视领会有所揭示的，让上手事物前来照面，因为此在谈及某事之际，必须同时对自己进行解释，而这必定根据某种当前化，并且只有作为当前化才是可能的。有所期备、有所拘持的当前化解释自己，而这之所以可能，又只因为这种当前化，就其本身而言，以战出方式开放着，向来已经对他自己展开了，并在有所领会、有所言说的解释中是可加表述的。因为时间性以战出视野组建着此的名场，所以他原始的在此之中，总已经是可解释的，并从而是熟知的。我们把解释着自己的当前化，以及那作为现在而谈及的被解释的东西称为时间，这里只是昭示时间性，它作为暂出的开放着的时间性是可以实知的。首先与通常只是在这种操劳着的被解释状态中得以实知，时间性的直接的可理解性与可实知性却并不排除下述情况：原始的时间性本身，以及被道出的时间在原始时间性中道时的源头可能仍未被实认、未被理解。可定期状态的结构本质上属于借现在而后与当时得到理解的东西，这一点未被解释的东西原出于解释自身的时间性这回事儿，提供了最基本的证明。虽只要说到现在，我们就总以经领会着某事正发生之际。